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22:00。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亲爱的，亲密的爱，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近日，全新一代宝来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MQB A1 平台进行打造，与上汽大众全新一代朗逸同属一样的平台。新车在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新蜕变。全新一代宝来采用了大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全系标配前后 LED 光源，档次感提升。新车尺寸为长4663毫米，宽1815毫米，高1473毫米，轴距达到2688毫米，整车数据提升，提供更大的使用空间。新车内部中控台为偏向驾驶员的设计，人性化十足。配置方面，8英寸液晶显示屏支持 CarPlay 和百度 CarLife， 其他配置像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双驱自动空调、座椅加热、电子手刹、自动驻车、发动机启停等功能都会出现在这款车型上。动力方面，全新一代宝来提供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以及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6马力和150马力。在传动系统方面，将会提供5速手动、6速自动以及7速双离合变速箱。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于本轮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对了，提示你，全新一代宝来送出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哟，一次喊不中记得继续努力，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欢迎来到新车大家说，本期明星车型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接下来是时候让主角们开始真正的表演了。新车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全新一代宝来，我是关注很久了，然后全新的 MQB 的平台，然后让这个车底原来要炸一下，然后感觉有点像小迈腾，然后我是心动有点想跑了。 性价比太高了，全新一代宝来全系标配 LED 大灯和尾灯，还有电子手刹、自动驻车，比朗逸还多了中央扶手，这些都太值了。 他们也太带劲了，连上苹果放飞我自我。 我最后预定了这全新一代的宝来啊，为了就是 EA211 发动机，这个发动机铝制的钢铁，而且还有 VVT 进气解锁，发动机省了不少。最厉害的是标配的采用发动机启停，还有它的那个制动能量回收系统，标配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箱，这个省油，还有一个是 ECO 模式。我买了车，立马跟我哥们去拼油耗，他根本不想。 准车主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看来全新一代宝来魅力十足啊！新车大家说，近期明星车型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快快参加我们的节目吧！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在微信平台发送语音评价明星车型，一起来做车评人吧。 欢迎收听快车道成都车展新车特辑，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我是老车。 我们将这个周四的节目爱车帮帮忙啊改成成都车展新车特辑了。 对对对， 因为明天不就是我们成都车展的、这个、 火锅车展开始了。 对，开始了。每年成都车展都 特别开心， 弥漫着这个麻椒辣椒的香气是吧？ 对，每次我都觉得我是去度假的啊，然后伴随着稀稀拉拉的小雨或大雨， 然后嘴里还哼着成都。 对，就是挺惬意的一个车展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成都车展上会亮相或者是上市的一些新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福特品牌，福特的全新福克斯啊，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嗯，福克斯算是福特，尤其是长安福特在销量上面，就是除了翼虎之外，咱们只能说是就是销售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型。 对， 但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我觉得长安福特的这个销量一直是特别的特别惨， 那是一盆冷水接一盆冷水啊，所以有望这个下半年啊，就是我们这个福克斯上市之后，希望它的销量能给这个福特品牌带来一些些的起色。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车吧，怎么样，外观看起来，反正很多网友啊就是说法不一样，有的网友就觉得变丑了。 嗯， 你们两个怎么认为？ 这款车我认为外观比内饰好看，内饰呢有跟现在相比有改进的地方，确实是有亮点，但是整体来看我更喜欢外观多一些。 你喜欢外观是吧？ 对对对。 嗯，就是这个车谁知道了，原来我觉得有这个福克斯车型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评会多一点，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克斯一上市它的争议比较多，可能是跟就是福特品牌近年来它的营销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所有的这个产品周期就相对来说比较老化有关系，我觉得口碑是有所下降的。 但不得不说这回的福克斯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是 咱们看原先的福克斯包括前脸包括外观包括内饰，尤其是内饰， 嗯， 我觉得这次内饰确实是要比原来的老款的福克斯除了方向盘可能还似曾相识之外， 对对对， 就其他的完全变 了 出风口啊屏幕啊包括原来这个换挡杆现在变成换挡旋钮了， 对 吧， 它肯定得变，它再不变就真的太老了。 而且你没发现吗，座椅在这个大腿支撑这一块我觉得还是突出了 腿托， 对， 哎，它有这个腿托的这个加入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是高配才有的这么一个配置啊， 应该是， 但是 运动版吧， 哎，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相看的话，我觉得这代的福克斯咱不管它将来卖怎么样，至少是确实是长安福特在今年或者说从去年开始吧引入的一款全新的一个车辆，这比原来它缝缝补补，比如说上个什么19款的翼虎啊，19款的锐界呀，这样的可能更加的实在一些。 其实福特手里有几张好牌，我认为在长安福特下面它没完全打出来。 对， 我们老说的福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你像翼虎还有金牛座，这都是它的全球车型，你像福克斯这都是跟高尔夫同时竞争啊，卡罗拉，这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款两厢车。 嗯，好，这个前一段时间咱们说那个卡罗拉卖了多少万台？ 啊、对，卡罗拉一共我记得 三千多万， 几千万台，对， 三千多万台， 对。但是你看那时候就福克斯根本就没有上榜， 嗯， 但是它的这个迭代也是非常非常多，非常丰富。但是我说了，在长安福特手里，它这张好牌没有打太好， 嗯，略显遗憾， 对，让大家真的很显遗憾。然后说外观改变，尤其是那俩大灯， 嗯， 大家一眼就能相对 雷神之锤 看出来，就是这不是模仿雷神之锤吗？但是它少了上面那一撇。 哦， 嗯，多了一个 斧子， 就是把钩子 锤子， 把钩子给翻过来了。 嗯， 啊，就是有的网友说，哎，这还想模仿，还没模仿好。 他也不是没模仿好，他是怕别人告他， 所以说 完全模仿。 哎呀，这个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啊！车是出来了，也都看到了，感兴趣的大家都到网上都好好再找找视频啊、图片什么。 然后去车展的朋友们可以好好去长安福特的展台，每年的成都车展，长安福特都在一号馆， 是、 嗯、 就离这个大门非常近。然后简单来说一下 UX 吧，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小型 SUV 市场，尤其是进口车 SUV 市场非常必争的一块。 是，现在越来越火热了。 对，你比如说，像 前两天 老车去的 iC4， 然后宏程参加的 ePace。像这样的车型实际上都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 嗯， 但是雷克萨斯的车型我本来关注的就比较多，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回了东北吗，回了沈阳一趟，我发现遍地都是雷克萨斯，这是在之前我回东北没有看到的一个景象，所以我就问了一下， 大家越来越认了。 对，我以为是当地的经销商有活动，结果优活动也是全国统一的，没有特殊的优惠活动。 从侧面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这问题看来已经是见成效了。 这个东北老工业经济区的这个经济复苦了啊，大家太有钱了。 但是有钱，像雷克萨斯，我们一直都唯一吐槽的一点就是它可能性价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优惠普遍比较少。 对，在二线城市，就是在我看来，可能认大众奥迪的会比认雷克萨斯的多。 那肯定。 但是这一次却让我觉得，哎，雷克萨斯可能是在产品力度上有所改变，还是让大家认可了，所以它销量才会上来。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成都车展上的新车啊，长安 CS5 Plus。 哎呀，这款车我觉得你俩有的说了。 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命名上就有点俗， 小改款。 什么叫 Plus？ 你这个你 看别人有了 F6 你就必须得要个 Plus。 对呀、啊、你就说你加长，你哪怕带个 L 呢也行，你弄个 Plus， 我觉得 CS35X 对，这个你就好一些，这 Plus 没意思、啊、 先说外观、啊、 这个车不像长安了。 哎，对， 没东西了。 我就是想说，就是尽管这个瑞城 CC 在我眼里边是模仿的雷克萨斯，但是瑞城 CC 是代表了前年到去年为止长安汽车，尤其是长安自主研发在外观这一块的集大成者。 嗯， 就它很漂亮，确实很柔美的一款车型。 是 到了35，咱还先别说35、 嗯、 就是 75， 你比如说55、75、 嗯、 这样的车型，你说包括95，真的是寄予厚望。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销量排行上， 只能说 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长安的 CX55、CX75 还可以跟这个什么传奇的 GS4 啊、哈佛的 H6 啊， 还属于中上中偏中下， 能偏能走到 top ten 里边的 top ten 对吧？第六、第七、第四的这样的位置。但你看现在这个 CX35，、它的外观设计，我认为它集成了谁呢？集成了 Jeep 的这个指南者和大众的这个途观。 嗯，差不多。 它这样的这个外观的设计， 它的尾部还有点像 GS4 的那悬浮车顶。 所以在看车内呢，但好在车内啊，它这个换挡的这个挡杆的位置，我觉得还挺有新意的。它是变成了那种在中控台之上，就有一点像老款的奥德赛对、那样的感觉。它实际上给大家省了很多的空间， 但是它这两道。中控不是内饰的那两道设计啊，竖的那两条 有没有 条有点像雪铁龙？ 哎，对， 这个特别明显，我觉得。所以整体，哎呀， 反正是一款槽点蛮多的这么一台车，大家可以去展台看一下哈。 就是希望它能提振一下长安的士气，对吧？但是也希望这个长安在还是跟那个瑞城 CC 一样，你不管像谁，你还是坚持自主的这个， 对，有点自己的东西 吧。这个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难登大雅之堂了。再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吧，领克。 对，这个是最近真的是连续不断有动作的这么一个 领克的动作特别快。 对，而且是家族套娃式的动作，全是姨妈水的一样的车型啊。 但你没觉得这个领克03变成就是从 SUV 变成了一个 轿车 三厢车之后 车 依然挺好看。 不丑反正。 其实我觉得最提士气的就是它这个大轮子。目测啊，我估计至少得19以上了吧？ 到18， 18嘛、 差不多是18。 那这比例设计可以啊。那这赶上感觉看上去至少有19甚至20这种感觉。 因为他这个车吧，就是当时出01的时候，然后咱们不就说嘛，这个像那个小青蛙也好，或者说 小蛤蟆 那个车型也好，实际上它是有一点在做那种就是。上来就是那种轿跑的 宽体， 对，他要做这种轿跑呢，你做 SUV 做什么跨界的这个 SUV，不管是01还是02，它还是一个 SUV 车型，它毕竟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你给它拍瘪了，摁趴下了，做成一个三厢车，这个整个的车头的这种韵味和尾灯的这种衔接就出来了。 你得说它确实是03作为这个领克继两款 SUV 之后的第一款轿车车型，它在轿车就是三厢车的市场上非常的与众不同。 对， 它有特点， 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吧。 是，而且这款车型，将来会有一个高性能版。 嗯， 然后当时在试驾领克02的时候，人家就说我们那个高性能版会去试着跑一下纽北。 哦。 所以看起来就是 雄心壮志吧， 对，大家还是就是至少这个厂方的工作人员还是对它非常有信心的。 嗯， 所以这款车型尤其是被比如说上汽的这一些这个网红款的这个车型洗脑过的咱们的年轻消费者，不妨看看领克。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像吉利这个品牌，它包括长城那个品牌，比上汽可能更加的 务实 啊，踏实啊，就是更适合消费者去选择一些， 走得更稳一点。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关注新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成都车展的新车特辑，我们来说一款前一段时间已经这个发布的新车啊，但是这一次车展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关注度，就是欧拉的 iQ 啊。 欧拉呢，就是在 对长城车旗下的一个新品牌， 那个、 有很多人不太了解。 长城汽车的这个保定研发中心啊，做这个品牌发布的时候，然后当时都在想，欧拉是什么一个名字？就是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实际上，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或者百度一下的话，大家都能知道，就是欧拉是在这个中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学家。然后这个确实也是对于数学家的这么一个致敬吧。那么用智慧来去享受现在的一个生活。 所以这款车真的特别的拥有智慧的感觉，感觉就是概念车一样。 我相信这基本上是概念车，至少是前脸这个模子是没有变动的。 对，几乎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大家都觉得啊，这可能是辆概念车，但其实它是一台。 但是如果这个欧拉 iQ 它如果真的是最终出了这个样子的话，我相信这应该算是在新能源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自主品牌设计的这个新能源，应该算是非常有科幻性，或者说是对有个性有科幻性在。 我老觉得这个特别像那个星球大战里边那个白 武士， 就是 很像， 是吧？ 确实是很像， 非常科幻这个外观。 这应该年轻人很喜欢这个外观了，但是这个外观是一方面啊，它里面的品质，包括它之后上市的一个价钱，肯定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而且老车，你没觉得吗？就是说到这个新能源啊，实际上，大家在设计新能源的时候，要比很多的这个内燃机车的它的这个脑洞要开了很多。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它不用考虑那些什么， 它不用考虑太多的什么风阻啊、进气啊、散热之类的东西，是吧？ 随便，我可以把这个前脸设计的挺夸张的， 对， 营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来吸引我们。 你像最早咱们看特斯拉，说是它是那个鹰嘴， 对， 然后再看比如说这个上汽的那个叫什么 Matrix。然后再说到咱们现在这个欧拉， 现在很多， 包括前一段时间试驾的那个叫 EU5 那个三厢车，其实你看它这个前脸这个造型跟普通的燃油车就是 不太一样， 就完完全全不一样。然后它确实是省去了很多，就是考虑比如进气，刚才老车说的什么散热这样的问题。 它甚至以后我估计都把大灯藏起来，跟法拉利那似的。 再做一个翻 灯出来，着车再 有可能 翻出来那种， 真的有可能。 这可以，这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近期就比较前。进气格栅比较有特点的啊，宝马 X4， 这个车怎么说呢？ 你想怎么说？ 对， 这个 你是觉得它好看了还是不好看了呢？ 我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我只能说现在的我们说到的这个 屁股挺性感的， 改款的这个宝马的 X4 要比现款呢要尾部，尤其是尾部要好看。 我老觉得这是效果图的问题。 也许 到展台上 就没那么惊艳了， 因为 这个车确实是改动不大。 因为在路上啊，看见 X4 的时候，我真觉得它真不如加点钱去买 X6， 我觉得不如买那个， 或者是 GT， 对， 像那样的车型，因为就是一个小车放这么一个翘臀的话，它有点比例不协调， 是， 对吧？你再把它这个车给加大一下，到那个6系 GT 或者说这个 X6 那样的尺寸级别。那一下子就没有违和感了， 对， 所以说 X 如果说展车如效果图一样啊，这个整个的这个风阻控制得很好，外观也压得很低，那我觉得这个车很漂亮。 我觉得要是真的是有这个钱的话，不如去看看 X1 就完了。 这车是很贵的， 是很贵。我说有这钱， 至少60多万吧， 你不如就去买 X1， 那空间也够大。 那为什么不买新的 X3 呢？ 啊，就是新 X3 也不错， 前面还有一个 QL、 X2、X3 呢。 嗯，而且成都车展，我记得奔驰还会上 AMG 的 GLC，GLC 63应该是那个。 那你想， 那个就贵了， 百万里边肯定能可以拿下呀。你60万可以付个首付啊。 嗯，那 对吧？我付60万，我贷30万行不行？ 哎，我买个车，为什么我只要60万的预算，让你们上到了100万？ 所以就是现在宝马的一些偶数系列的车型， 嗯， 我真觉得没有他们的技术系列看着那么的舒服。你比如说 X1 X3 X5 这些都是很漂亮，至少我们能接受的， 这很挺经典的。 那个 X2 相对来说还好点 啊， X1 还行吧。 对， X4 跟 X6 46、 我觉得有稍微的差一些， 就是那屁股，确实那屁股就 不 好看。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今天就是林林总总给大家说了大概有6款车型。 对，大家都可以到这个成都车展的展台去，好好的看一下实车，因为有一些车上来我们可能也还没有看到实车呢，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关注一下。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